跳舞，而相恋就等于恋场热舞，跳舞吧，你别停步，无论谁自夸比你好，要火花能继续，要优雅去踏步，落力跳得越好，好爱你的随处也撞到。有我弯低身抱拥，与你高低起跌，引导着跳舞。